在文件处理系统中，存储信息有一些下列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数据冗余和不一致。数据冗余是指相同的信息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存储。例如，某个客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，它既可能在由储蓄账户记录组成的文件里出现，也可能在由支票账户记录组成的文件里出现。数据冗余带来的问题就是数据不一致。所谓的数据不一致，就是说同一数据的不同副本不一致。比如说，某个客户的地址的更改，可能只是在储蓄账户的文件里得到了反映，而在系统的其他文件中没有得到修补。